我们来继续这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和鉴赏之旅。今天呢，咱们来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这样一个时段。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啊，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那么文化上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文学思想还是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对后世产生非常大影响的很多的大家。那么鲁迅先生啊，也曾经撰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说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这表现在创作主体的独特个性上，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从而影响了文学创作，形成了那个时期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就是历史上命名的魏晋风度。那么在这次典籍博物馆的展览当中，一对政治军事上的老对手，哎，在文学上呢也来了一次双峰并峙文墨较量，这就是诸葛亮和曹操。《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把诸葛亮捧上神坛啊，可以说前半部恰若神仙，算无一策，后半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什么草船借箭啊、空城计啊，这是属于移花接木啊，是抢了别人的功劳。智击周瑜啊、借东风啊，这又属于文艺创作，这是十分美好的无中生有。但是呢，这对待刘备父子情真意切，对待蜀汉政权忧国忧民的出师表，哎，那可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啊。这是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定北上伐魏夺取长安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同时呢，也表达了自己以身许国的忠贞志向。此次展览使用的是明代万历24年，也就是1596年，南京国子监刻本的《三国志》，字迹略有斑驳，却足以鲜活我们的课堂记忆。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展现了诸葛亮夜书出师表的场景，唐国强先生的表演深入人心，对蜀汉政权深切的情感和凝重的思索引人回味。 臣亮眼，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之。后知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讥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陛下亦以自谋，以资搜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尽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南宋陆游在《书愤》一诗当中说：“出师仪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这篇文章的语言特点是率直质朴，在600余字的篇幅里，先后13次提及先帝，7次提到陛下，处处不忘先帝遗德，又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能够成就先帝的未竟大业。每句话呀，既不失臣子的身份，又切合长辈的口吻。这也是为什么后人从不把诸葛亮与同样位高权重的曹操划等号。嘿，在曹操的诗歌当中，少了些许尊崇情深，却多了几多霸王之气。一首《短歌行》，穿越时空，跨过历史，横亘在我们的眼前。 曹操当时告松众文武，说我当作歌，汝等贺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孤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 这是袁阔成先生经典评书作品《三国演义》当中《横槊赋诗》一节里，袁先生呢是以曹操的人物视角来诵读的这一篇《短歌行》。其实啊，历史上这篇文章到底是何时而作，为谁而作，是有争论的。那说到这儿呢，特别想强调一个文学概念啊，那就是《短歌行》其实并不是这首诗歌本身的名字，它是属于汉乐府的旧题，原名叫做《香河歌词凭调曲》。其实本来它还是一个乐曲的名称啊，是有词儿也有调，只不过呢，最初的古词已经失传了。曹操来做这首诗是在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的旧曲来补作新词。这有点像今天某位歌手翻唱别人的歌曲，但是呢，换成自己的歌词，还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呀，《短歌行》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作品，哎，就是曹操的这首了，所以我们一般呢都会直接把《短歌行》作为曹操这首诗的名称。哎，听着好像有点绕啊，其实一点都不乱，就是说您只要按照曹操这种方式来填词，您自己也可以写《短歌行》。其实曹操的词出名，最重要的是人家写得好。这首《短歌行》有2首词，我们刚才听到的呢也是最为著名的，这是第一首。这首词主题明确，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的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政治活动当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阶级当中的统治基础，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啊，为此呢还先后发布了求贤令啊、举事令等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之歌，尤其最后一句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引用了周公的故事，大气霸气也神气啊。 那周公吐哺又是怎样的故事呢？下面一段我们系列节目的固定动作，广播剧《周公吐哺》，告诉你答案。 父王，儿臣此次去鲁国上任，千里迢迢，你我父子怕是几年不能相见，儿臣不能在父王跟前尽孝了。 我儿孝顺，为父知道。可是你到了鲁国，还有一国民众的生计等着你费心呐。所谓家国不可兼顾，忠孝难以两全呢。 嗯，那就请父王满饮此杯。临行前，父王还有什么要嘱咐儿臣的吗？ 这个伯禽呐，我问你啊，为父当今地位如何呀？ 那还用说，您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更是当今天子的叔叔，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了您。 嗯，为父的地位确实很高，但是你知道吗，我在洗头发的时候，如果遇到急事，我就会立刻停止洗头发，把头发握在手里去工作。我吃饭的时候，听见有人说求见，我甚至会把来不及咽下的饭菜吐出来，我就去接见那些求见的人。我如此的勤奋平和，还怕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所以你到了鲁国，可不能因为自己国君的身份而骄矜自傲啊。 儿臣谨记父王教诲，不过儿臣也要提醒父王，您虽然鞠躬尽瘁为国事操劳，可是外面风言风语说您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我看多半是管叔、蔡叔在外面造谣。 哎，随他们去吧，清者自清，待时机成熟时，我定会还政于成王，那些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在周朝建立之后啊，这位英明神武的君王身体就不大好，只过两年武王就害病死去了。继位的这位周王叫姬诵，他就是周成王。可彼时周成王才只有13岁啊，而且呢，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尚不稳固。此时武王的弟弟也就是王叔周公旦站了出来，他代行天子职权，为周朝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伯禽的担忧也很有道理啊，当时管叔、蔡叔都对周公掌握朝政不爽，因此是到处造谣，说这周公要篡夺王位。再加上那位殷侯武庚，这位是谁？嗨，他就是纣王的儿子。这武庚也希望周朝内乱，他好能借机会捞一把，恢复他殷商的王位。于是啊，他就里勾外连的，哎，对内呢是在京城造谣，对外他是煽动叛乱。那么周公是重拳出击，对内他苦口婆心安顿朝野，对外他率军东征打败戎狄，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并且还新建设了一座城池洛邑。周公辅政7年，总算把周王朝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到周成王满20岁的时候，周公还政。周成王到他的儿子康王这两代50来年的时间，这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传 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曹操以周公自比，固然是要天下归心，笼络人才，可是啊，还有一方面的用意，您能体会吗？周公可是历史上第一位超级重臣，哎，他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辅佐周成王度过了政权的不稳定期，最关键的是啊，他还还政于成王了。这可能恰恰是曹操向世人宣告自己的清白啊。哈，你们都认为我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哼，其实我是当今的周公，我是大大的忠臣，待天下归心，政权稳定，哎，国家统一，我再还政于汉献帝嘛。现在要没我呀，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啊。虽然这是我的暗自揣测啊，不过曹操也的确没有称帝嘛。至于他儿子曹丕逼着汉献帝禅让，自己篡了位，那也是曹操的身后事了，他管不了了，也解释不清楚了。那么在本次展览当中使用的古籍版本也十分具有代表性，是宋代郭茂倩集清初海鱼毛氏及骨骼课本。海鱼毛氏，这指的是隶属于江苏常熟地区的海怡镇，哎，这个地方呢，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毛进，他早年呢曾经师从于晚明政治家史学家钱谦益，屡试不就啊，也就无意仕途了，把兴趣和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藏书事业当中。因为他家资颇丰，不差钱儿，所以呢经常花高价来搜集善本秘籍。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叫360行生意不如寓书于毛氏，就是您干哪行啊都不如把书卖给老毛家来钱快。这都成了一谚语了，可见他的影响力啊。毛进建造的藏书楼及骨阁是名扬海内。那么典籍博物馆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及骨阁的故事，以及今天他与国家图书馆的缘分。 这个印的真好，你看。 对，这个对它，因为它这个是毛氏及骨阁的本子，毛氏及骨的很多本子印的都是特别漂亮，这是课本。那个及骨阁，他不仅呢他自己就收了很多，藏了很多书，而且他把很多书进行重新的制作，制造了一批书，刻了很多书，而且还有一些手抄本，抄了很多书附在上面这样抄。所以说毛氏及骨阁的这个他的本子也是特别的漂亮，很典型的这样子。而且他这个及骨阁也成了一个藏书的一个标志。像我们那个那边北区那边就是说集古厅嘛，就取自于这个集古嘛，从古代里这个那典籍里面汲取营养。而且我们单位还藏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藏品，就是集骨阁图。很著名的画家到那个集骨阁去，集骨阁它是在山里边，山里边有一大片的这样房子，然后呢他就跟集骨主人他们就是集骨主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又邀请他去那里住一段时间，看看他们的书，然后呢帮他们画一些画出来。所以说那个集骨阁图就是这样的产生的，所以它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很有名的。我们单位藏着这个像这个图画方面的没有那么多，集骨阁图还做了这个文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这个创新型的这个发展，然后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个转化。 这次典籍博物馆的古典文学展啊，有很多都是出自集骨阁的课本啊。其实在咱们北京琉璃厂呢也有一家集骨阁，这家店也正是取毛进藏书楼汲取古人精华之意而命名的。建安25年，也就是220年的正月，曹操病卒，他的儿子曹丕也做了一首短歌行来追念曹操。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咱们继续古典文学的诵读鉴赏之旅。上半段啊，我们像说书一样哈，留了一个扣子，说有一个女子相当的了得。当然了，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曹丕纪念曹操写的这首《短歌行》，哎，不是发自真心，而是说呀，这魏晋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三曹，却在传说当中啊，曾为一名女子神魂颠倒，甚至差点父子反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此女子又何许人也呢？哎，在这次展览的一件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予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 这首诗就是曹植、曹子建所作的那首著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曹植模仿了战国时期楚国宋玉《神女赋》当中对巫山神女的描写，叙述了自己在洛水边与洛神相遇的故事。前几期的节目啊，我们还真提到过这个宋玉，您还记得吗？就是传说当中屈原的弟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位美男子，也是一位才子啊。那曹植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呢，是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描写上都有借鉴宋赋之处。这篇赋文呢，虚构了作者自己与洛神的邂逅、相遇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恋也是缥缈迷离，但又与人神殊道而不能结合，于是最后也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惆怅之情。在这一次典籍博物馆的展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展品是《曹子建集》10卷《三国魏曹植传》明同活字印本。此前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如何辨别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的小技巧。其实呢，铜活字这指的就是铜制的活字，不同的材质之间也有不同的讲究。典籍博物馆文献学专家冯坤和古典文学专家郑小优为我们讲解了关于铜活字的趣事。 这是一个铜活字印本，就是咱们讲四大发明的时候，虽然经常讲那个活字印刷，但其实主流还是雕版的刻书。 嗯， 就是活字印刷其实是很不能说很少见，反正就是比较少见。像咱们注录善本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看到哪个是活字本，它的地位可能就会高一点。然后你怎么判断这个书是活字本呢？就是你看它那个字，如果你翻得多了的话呢，就会看见有个字是歪的，有个字是倒的。如果你碰到了这种，就是可以把它鉴定成一个活字本。 而且其实铜活字是非常少见的，因为铜很贵。以前像那个乾隆的时候，武英殿是有铜活字， 像那古今图书集成的雍正的第一最早的本子就是铜活字本。后来乾隆初年的时候，铜贵银贱，然后就把这批都给化了，就 当时就已经很多人去偷铜活字，就把它给偷走了。 铜是可以作为那个货币的嘛， 然后有人就报告乾隆说那个活字已经丢了不少了，乾隆说那就融化了吧，就当钱了。然后后来在拍那个武英殿居真版丛书的时候，发现铜活字没了，就只能用木活字再重新排印。 有的时代因为它那个物价就是银钱比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像雍正末年乾隆初年就是典型的铜贵银贱的时候，就是那个铜钱和银子的那个兑换是不断变化的。如果铜钱贵了，大家就都愿意换铜钱。所以这个能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管铜活字就偷了铜回去变钱了。后来皇帝说干脆你们也别偷了，咱们就都变钱算了。当时铜贵银贱到什么程度，就是皇帝规定只有一品官以上的这个地位家里才能使什么铜盆，什么铜这个铜炉什么，其他的你都不能用黄铜。因为当时采铜主要是在云南，其实开采也比较困难一点，运输啊什么困难。 当时是不是也没有海外的铜来涌入？ 主要是在云南， 因为银是有的。 对，银是有大量的拉美的那个白银流入的，铜主要还是中国本地开采的。一品官以下家里有铜盆的什么都得交了。对，你不能 僭越， 不是僭越，你这为国计民生着想，你这盆也可以用其他材质，干嘛非用铜的呀？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您可能要问了啊，这个洛神不是曹植文章当中虚构的人物吗？何来一女乱三曹之说呢？这是因为啊，很多人把曹植所写的洛神和一位历史人物联系在了一起。谁呢？他就是曹丕的皇后，文昭真皇后甄宓。其实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至少这个甄妃和洛神还是有点关系的。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毅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了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呢趁机出兵，甄氏则成了曹军的俘虏，继而嫁曹丕为妻。曹植是天赋异禀啊，博闻强记，十岁左右便能撰写诗赋，颇得曹操和幕僚的赞赏。当时曹操正醉心于他的霸业，而曹丕在朝中也有官职。曹植因年纪尚小，又生性不喜征战，遂得以与甄妃朝夕相处，进而生出了一段情谊。也就是说，曹植在小的时候就跟他这位嫂夫人啊有着不错的感情。曹操死后，曹丕于汉献帝26年，也就是公元220年登上帝位，定都洛阳，是为魏文帝，魏国建立了。甄氏被封为妃，但是呢他却遭遇了郭皇后的挑拨，最后惨死。甄后死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甄后所生的太子曹睿啊，就陪着曹植吃饭，看着自己的侄子啊，就想起他的嫂子了。哎，这位嫂夫人甄后之死，让曹植的心中是酸楚无比呀。饭后呢， 曹丕还将甄后的遗物，一条玉缕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更是睹物思人，在返回自己封地的路途当中，他夜宿舟中，恍惚之间就做了一个梦，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醒来回到真城，曹植的脑海里还在翻腾着与自己嫂夫人落水相遇的情景，于是文思激荡，写就一篇《感甄赋》。四年之后，那位曹睿继位了，这就是魏明帝。那么在他的授意之下，又把这篇《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这是一个历史记载的一个过程。不过呢，针对这样的记载和这一篇名冠寰宇的《洛神赋》啊，历来的学者专家可就争论不停了。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啊，那就是曹植和嫂嫂非常有感情，尤其是甄妃去世之后呢，那么他将甄宓化身成为了洛神啊，不管是不是做梦吧，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对甄宓有爱慕之心，曹植的这篇文章呢是流传甚广，以至于后来皇帝曹睿不高兴了。那您想也是这么回事啊，那自己的叔叔写自己亲妈如何如何美，这个文章还成了一个流行文化，到处传抄，这多丢人呢、啊、但是又拦不住，因此呢就以皇家之命改名为洛神赋，就不叫感甄赋了。这个是一般的说法，但是很多历史学家都提出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比如宋代刘克庄曾经说过，这是好事之人乃造甄后之事以实之。后来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说出自己的观点啊，说曹植爱上这个甄妃那是不可能的，哎，就算你爱上了吧，这叫图谋凶妻，这是禽兽之恶行啊，那更没有胆量还写一篇文章写出来。再者说了，我们都知道曹丕与曹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斗争本来关系就紧张，好嘛，您这时候再写一感甄赋，那你不是色胆包天，不等着掉脑袋吗？至于说文帝曹丕还给了曹植一个枕头，哎，这个就更加不合情理，纯属无稽之谈。哎，那有意思了，那么感甄赋这个文章又怎么解释呢？为什么它就叫感甄赋呢？学者指出，其实这个甄呢、啊、并不是甄后的那个甄，因为曹植在写这篇赋的前一年是任甄城之主，这个甄呢指的是城池的名字，而洛神赋一文是托辞福妃以寄心文帝，学的也是屈原的笔法。其实中国古代文人啊多用这种方式啊，就是把自己比喻成那个女子，哎，把君王呢比喻成丈夫，来表达常寄心于君王。只不过呀，由于此赋影响巨大，再加上人们感动于爱情故事，故而是口耳相传，就把甄后认定成了洛神。到底有没有爱情呢？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甄宓的悲剧却是历史真实的存在。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军师联盟》的片段。 朕也想和你回到原来的样子，只要你现在站起来回到你的宫里，什么都别说，你就是大魏的皇后。 妾自知罪孽深重，不配做一国之后，请陛下饶恕卷城侯吧，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清白？如果你们之间是清白的，你为什么要替他求情？一而再，再而三，从朕做武官中郎将的时候，你就在替他求情。你是为他求情而生的吗？是不是现在还要为他求情而死？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兄弟相残，陛下是因为我才恨他的，我们已经在错误中走过了半生，我不想再误会下去了。 就是恨他，而且原因很多，恨他与朕争宠，谋取大位，恨他害死了荀彧、崔琰，恨他酗酒成性，办事颠倒错乱，恨他与你惺惺相惜。朕苦求不得的东西，他唾手可得，却毫不珍惜，这还不够吗？ 可是陛下，你已经成功了。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陛下难道就不念一份手足之情吗？兄弟相残，让先帝在天之灵何安？ 不要再提先帝。先帝唯一就做过这么一件错事，就是把你嫁给了我，才会有今天这一切。朕恨这一切，朕不想百年之后在陵寝里与你合葬，我不想与你恩怨相对，生生世世不得好死。回去，我会派人把药送到你面前。 这是电视剧中甄宓的悲惨遭遇，历史上她也的确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呢。如果说有什么是值得庆幸的，恐怕就是在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至少甄宓留下了名字吧。曹丕啊，是一个政治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文人。他在个人生活上呢，行事是比较随性的。比如说吧，大才子王粲死了，曹丕非常伤心。可是呢，在吊唁的时候发生了很奇怪的一幕。因为王粲活着的时候啊，特别喜欢驴叫，曹丕吊唁他呀，就带头学驴叫。大伙儿一看有样学样吧，纷纷效仿。于是啊，在王粲的葬礼上是驴叫声不绝于耳。您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啊。从这类历史记载来看，甄宓呢却是一个墨守成规、有些呆板无趣的人。生活当中啊，他始终是遵从着道德礼教的条条框框，一直想把自己塑造成智慧贤德节制的完美的女性形象。可是啊，这样谨守德行的做法却恰恰失去了曹丕的欢心。那么所谓一女乱三曹，难道这个甄宓与曹操还有情感瓜葛？能够找到一点证据，至少可以这样说吧，曹操对甄妃有着若有若无的情意，在一定程度上呢，成为了他的保护伞。说这个故事是公元211年，这曹丕呀，喜欢任性妄为，他和一群舞文弄墨的文友们吃饭，这个席间呢就有点喝高了，然后曹丕呢就把自己的夫人甄宓请出来了，跟各位宾客呀见见面。哎呦，一听说世子夫人出场，在场的人呐都害怕了，都低下头趴在地上不敢抬头看。不过此时有一个官员叫刘桢，可能他喝得更大一些哈，他就坐在位子上，居然平视甄妃，看着世子的媳妇儿，未来的皇后漂亮不漂亮，这在当时啊有失体统啊。后来曹操听说了这件事儿了，特别气愤，这还像话吗？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刘桢发配去做了苦工。过了一段时间呢，曹操又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太妥当，很容易让人误会。结果曹操就亲自去看望刘桢，在刘桢表达了一番悔悟之后啊，又借坡下驴把刘桢给赦免了。您说这事儿是不是很有意思呀？曹丕再怎么任性，把自己的媳妇儿叫出来见见臣下，是不合规矩。可是你曹操作为公公体罚。